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神州启程的创始人黄坤。黄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神州启程的黄坤。 好的，那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神州启程具体在做的哪些服务哪些业务呢？ 神州启程其实现在在做的就是为创业者提供的这种产业链整合服务和创新创业的这个生态服务。我们的主要业务呢有三个大块儿，一个呢是启程网，还有一块是启程云，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成空间。那么启程网呢是一个线上的无边界的孵化器，也就是说除了这个线下的物理空间不提供之外呢，所有的孵化器所提供的这个服务启程网上都是能够提供的， 融投资对接，然后 对，包括这个投融资的对接，非企业非核心业务的这种外包，政府的扶持政策的这个转化，而且这个网站呢是全免费的，零门槛，就相当于就是说你只要注册这个网站你就进入到一家孵化器，而且你的团队在哪里，孵化器的服务就在哪里。那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启程云，那么当企业经过了这个初期的孵化以后发展壮大了，它一定需要有这个产业的落地，那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布局呢还是主要是在这个产业园区，所以呢我们和全国主要的这个产业园区都有这个深入的合作，那像在北京包括北京的中关村，然后亦庄，然后唐山，这个是廊坊，然后还有像这个上海自贸区西安的专区，在全国的这个四个创新产业带就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的15个城市呢，我们都和当地的这个产业园区有深入的合作，目前呢已经有40多个，那么在今年底的话大概会到150多个这个产业园区的覆盖，那么这些产业园区呢就会成为这些初创的这个企业进入到产业发展阶段以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落地那我们会帮助这个产业园区来进一步的深化的培育它的这个新兴产业，也帮助这些企业呢在园区内能够更好的这个发展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对接，然后一些第三方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对接，那我们会在这个启程云上继续。那最后呢就是说当企业发展壮大然后进入到这种快速发展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和主要的这个产业园区呢做这个成空间的这个建设，成空间呢它实际上是这个新型的这个产业园那么这些企业呢会进入到这些产业园以后，我们会为这些产业园内的这些企业提供贴身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就是说从初级中级到高级我们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链。 明白，就是创投服务的这样一个闭环你们已经形成了，包括可能种子轮的项目，聊天使轮的项目，又包括到最后可能项目上市，你们都能去进行一系列的维护服务。那你们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服务，那这样的费用都是这样的服务都是免费的经营的？ 像这个基准类的服务，比如说像这个投资人的对接然后私董会FA 等等，这些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是在线的提供。 明白。 但是像企业的一些这种非核心业务能力的这个外包这些是由第三方的这个服务商来提供比如说像法律、财务、人事、行政然后还有像这个营销市场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由这个第三方服务商来提供，那么这些服务商它本身是要收费的但是我们会保障它的价格是全网的最低，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这些服务商的这种筛选我们有严格的标准认证的这个机制，那么进来的这些企业呢都是在当地质量比较好，然后这个服务水平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才会进来而且我们会严格的按照这个银行金融等级的这个信用评估对这些企业进行这个信用评级 明白。那做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孵化服务那肯定需要很多的资源，包括您说了就是北京地区的还有周边的一些省市的一些资源你们都拥有，那在这些资源的聚拢或者是你们跟资源这方面的合作过程当中你们肯定是很强的嘛，那我就比较好奇你们团队配置是怎样的，那你们目前团队是有多少人，主要的核心的业务方面是有哪些部门？ 我们现在那个整个公司大概有140多人那么在我们公司呢我们是采用这种扁平化的这个管理结构就是网状式的这个业务运转的形态， 就是每一个人呢，既是一个中心节点，也会是一个辅助节点，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件事儿是你来负责的时候，你就是中心节点，其他所有人都会给你提供资源来配合，是吧？包括像我，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这个市场总监，他要组织一次市场活动，那我就是他的资源了。那么同时呢，他也会成为别人的这个资源节点。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商业拓展，然后要举办一场线下的活动，那么这个市场总监呢就会变成这个商业拓展部的这个商业合作经理的一个资源节点啊，来帮助他来进行这个落地啊。那么我们整个运转是这样，然后现在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大的业务部门呢，我们就是有七个啊，就是包括像这个商业合作部啊，渠道拓展部。运营部、产品部、研发部、市场部和我们的这个综合管理部啊。 嗯，明白。那这些部门，那你们有专业的，可能有 FA 的一些业务吗？那有看项目的一些部门吗？ 像这些专业的 FA 啊，这些我们都是和第三方合作的。 第三方合作。 对，然后这个第三方合作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神州数码体系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投资机构，因为这个神州启程呢，它本身是这个神州控股的一级子公司，另外呢就是一些这种第三方的这种服务的机构啊，比如说像这个青年投资家俱乐部啊等等这些，那么也都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你们自己神州内部的可能投资机构或者神州内部的公司跟你们合作，很显然，因为你们都是成员的企业，都是兄弟姐妹， 对， 那你们跟其他外部的一些像您说的企业家俱乐部，还有一些可能私董会等等一些机构的合作，那是怎样的一个合作模式呢？那你们他们能给你们提供哪些，或者你们能给他们提供哪些服务啊？所以才会产生这样一个连接 啊。他们主要是为创业者提供的这些线下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包括他们的一些这种服务能力。那我们给他提供呢，就是这个在线的这个服务的工具，包括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分析的这些工具，那么比如说你要做一次私董会，是吧？像在北京呢，这个交通也比较拥堵，那么大家要聚到一起，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花费大量的这个时间。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提供互联网环境下的720P，同时400方接入的这个视频会议啊，是全免费的。那么也就是说，当我开一个私董会的时候呢，我只要在家里，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然后下载这个启程的这个 APP， 或者说是启程的这个技术供应方的这个 APP， 那么就可以接入到这个团，大家就可以来进行这个私董会。那么这些工具呢，都是全部免费提供给大家。 这些在线直播视频、在线直播开会，然后这样的一些功能，都是你们自己去研发的。 对， 那你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技术部门。 对，然后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研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和业界比较好的这些这个技术的公司，然后建立起来联系。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会议，那我们就是和这个小鱼一联合作，那么小鱼一联呢作为我们的这个技术供应方，我们采购他的这个技术来为大家来 神州启程这样公司，然后做企业服务这一块，你们做了多久？目前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案例能向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业务呢，这个真正开始启动是从2015年那我们在2015年呢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因为我们这个业务的前身呢是神州数码智慧城市战略里头这个企业服务。那么在之前，我们主要是为这个产业园区还有地方政府搭建一些这种政府管理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服务平台。那么从2015年呢，我们把它正式转化成一项这个互联网服务的这种业务，由我们自己来进行运营。那2015年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积累和尝试。那么在2016年呢，我们正式成立这个神州启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然后这项业务开始这个独立运作。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服务的这个创业团队呢，已经有几百家，然后覆盖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也有这个50多个。那我们讲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能够达到150，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入驻的这些企业，那么也目前呢也有十几家已经获得了这个天使融资。那么其中最大额的呢是在西安的这个超嗨团队，那么获得了500万的这个天使轮融资。超嗨这个团队呢，他们是主要是做这个智能硬件它的这个硬件产品呢是超市内的这个智能手推车。就是

会实现。虽然我的思念没有改变，多少次魂萦梦牵你看不见，两个世界距离已经越来越远。